这个故事叫做《高踭鞋游荡电梯》。个故事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开始的。小红和小伟是一起回家的，怎知道突然之间就落起大雨了。因为小红家就比较远，而且个父母都出了差，所以无奈之下，个只有去小伟家里面暂住一晚了。时间到了夜晚11:09，小伟家的电话就响了起身了。听下听下电话的小伟个表情越来越伤心了。接了电话之后，阿伟慌忙地跟小红说，小红，我公死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回乡下了。就这样，小伟一家匆匆忙忙地执了些东西就回乡下了。小红就在小伟家拿了把遮，慢悠悠地回家了。那天还落着雨的，小红走着走的时候总是觉得后面有人跟着她，但是她转头的时候根本一个人都没有。终于回到家了，她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因为小红住的是新楼，应承个小区准得她一户人住入来，隔离左右是没人的。小红走到电梯前面，电梯已经到了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她见到里面有一对崭新的高踭鞋，她份人就有点贪心的，于是就将高踭鞋拿了回家了。但是从那晚开始，小红都非常之客气。一件事就发生了。有一次在学校的春节晚会上面，小红去了厕所，但后去到厕所的时候，高踭鞋突然之间就自己脱了下来了，然后道门砰一声就关闭了。当小红拧回转头摸那对鞋的时候，那对鞋上面慢慢地就显出一个人了。这阵时小红口震震地问，你想做什么啊？然后那只女鬼就说了，本来你家的家就是我以前住的，以前我就住在那里，那阵时我做一个千金小姐，还有一个老公，他生性风流，在外面拈花惹草，然后就将我赶出了别墅，然后就将赌马卖了，拿着啲钱同个小三私奔了，然后我看不过眼，在个别墅那里跳了下来死了。我那阵时就发誓，边个着五只高踭鞋边个就要死。洗手间传来一声惨叫，但是边个都听不到。小伟去到洗手间，见到小红瞓在地上边，满地都是血，镜上边就写住下一个是边个。小伟见到咁就慌慌忙忙咁就冲到校长室嗰度，校长听到咁就立刻报警啦。但是冇人知道件事是点发生嘅。到咗第二日，报纸头条就是，学校女子离奇死亡，身穿的高踭鞋下落不明。在一个不久的晚上，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又传出来一声的惨叫。